用的时候，因为它是要直接接触地面的，我要坐在它上面的， 是， 然后我每次回拿回来之后都细心的把它擦干净，然后每一道划痕都仿佛划在我的心里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跟咱们买了一个新车，然后你开出去，然后在墙角上蹭了一下，哎呀那个心那个疼啊。 因为 但是现在你知道一个吊箱大概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那朋友他吊箱应该也不便宜。 基本上现在国内品牌的吊箱都在我买那个吊箱后边直接去了个零。 哦，几百块钱。 对，300到500块钱你就能买到保温性能和整个支撑性能很好的，而且功能非常全的一个吊箱了。 嗯， 你要比如说我就是我不玩那么专业，我就想有一个吊箱我能坐着，我跟你说100块钱甚至几十块钱都能搞定这件事儿。 嗯， 对。 我为什么说这个感觉这个运动项目烧设备呢，就是我的观察以及我那哥们儿他爱人的观察，就是他隔一段时间就买个鱼竿，然后就问他说，哎，你都有多少鱼竿了啊？对，我没有6米的，我没有10米的。 嗯， 然后当时就问他说：“你一次你能用几个竿啊？ 嗯， 你能用2杆就到头，你买那么多竿干嘛呀？” 那个他玩的是手竿钓，然后手竿钓呢会分很多种，就比如说我刚才简单的举了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自然水里，我会用到比较软的杆子， 嗯， 长短中长这种都会用到很多，就比如说我们会用到3米6的、2米7的、4米5的、5米4的，然后甚至最长的到10米、12米的杆子都会有。它根据各种不钓的不同的水域和钓法，因为你用到12米的杆子，你可能不能掏了。 嗯， 那个叫那个炮台式钓法，它是把它整个那个它前面那个线很短， 嗯， 没有杆身这么长，你要那个你跟他去过，你用3米6的杆子肯定至少这个线的长度也应该在3米6，就主线长度在3米6，再加上子线可能大概要到3米8， 嗯， 或者3米9的样子，然后你玩这种就是10米多的杆子，它可能就这前面这线就2米多3米， 就是所以。作为一个钓鱼爱好者来讲，确实应该这些长度的都有一个，是吗？ 对，就是根据你玩的不同的水域，它会慢慢的制的装备会越来越多。 嗯， 但是当你玩到一定程度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制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首先第一，你越来越熟悉你这项运动，你不会盲目的去买东西。 嗯， 然后你。当你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都有了，我去哪儿钓我都有东西，我不用再买了。嗯。 这确实是一个， 但是当然了，这就跟女人永远在觉得衣柜里少一件衣服是一样的，男人也永远觉得我自己不看包里少一根杆。 是，但是我呢，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得我的爷爷奶奶特别喜欢钓鱼，但是他们好像就可能也是那个年代的原因吧，他们好像一共就2-3把杆，钓了一辈子， 2-3把杆已经在那个时候是已经就是很奢侈了，很烧了。 那我就不知道 了。对，就是我刚开始钓鱼的时候，我都没有商品竿儿。 嗯， 我最开始就是之前，那个咱们的同事盛博曾经问过我说：“哎，你那个你用过最便宜的家伙是多少钱？”我说3块钱， 竹棍儿是吗？ 对，就是咱们以前扫院子用的那个。竹子绑的竹梢绑的那个笤帚，你见过吧？ 见过。 我就把那竹梢从里边直接抻出来，然后把那小枝儿都去了，前面拴一根线，然后气门芯儿插一塑料漂，然后弄那个，这都不是铅坨，就是我们家那个螺丝那螺母， 嗯， 拿那螺母拴上，然后底下再拴一线一单钩，然后拿那个钓去。 能钓上鱼吗？那个 啊，钓上来。钓上来肯定没问题， 厉害，这不愧是专业的钓鱼爱好者。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呢，暂时先告一段落，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聊聊钓鱼的那些事儿。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

那个这种食肉性鱼类被小鱼卡死的几率比我钓钩卡死的几率要高多了。然后另外我们用的大量的鱼钩都是没有倒刺的，它就像一根针扎进去一样，然后可以很快的拔出来，不会对鱼造成永久性伤害，它会愈合的。然后还有就是鱼很聪明，鱼很聪明，它吃到它觉得不对的东西它会吐出来，然后如果你不及时的扬竿刺鱼的话它就跑了，而且你的食也被它带走了。 所以这个我感觉听你介绍完之后，我觉得好像钓肉食类的鱼似乎是比这个手竿钓吃草的鱼要有更多的乐趣呢。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果断的弃了那个坑来到了这个坑里是一样的。就是钓淡水的这种草食性鱼类，你要等。说白了你要等，你要坐在那个地方要坐半天，或者甚至一天一宿，然后你就要去做窝，要诱鱼进到你的窝里边。当然你也有找鱼的过程，就刚才我说的你要找鱼道，你要找鱼窝，但是你还是要去做窝，要等窝子发了鱼都进来，然后你再去做钓。这个过程，而钓这种食肉性的鱼类，你要去找它，你要走，你要不停的运动。然后你抛出鱼饵之后，那个鱼饵不能停着。你要做动作，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种鱼饵叫米诺。米诺是一种模仿水中的一种小鱼，就是咱们那个经常会在水里看到那种餐条，小白条。这种鱼，然后它是泛指这种就是在水里边的这种小鱼，然后你在那个水里用把它抛出去之后，它进入水之后，你要用杆子去做动作，就像提线木偶一样。你要让它做出各种你想要让它做的动作，然后抽抽停停，然后让它上浮一下或者让它下沉，都会引起捕食性鱼类的攻击。他们看到了，哎呀，一个鹿群里边有一只受伤的鹿，老虎一定会去追那只受伤的鹿，而不去追那些健康的鹿，因为那些健康的鹿太费劲了。我要耗费更多的能量才能捕捉到它。而一群鱼里边有一条受伤的鱼，鱼鳍受伤了，它游的不正常，就会引起那个捕食性鱼类，哎，我要逮这个好逮，不用游那么快，我就能抓着它，我就能吃个饱。对， 挺有意思的。接下来啊，咱们还剩这个十几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您经常去的这些京津冀的这钓鱼的点儿，让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呢，也知道去哪儿能钓着。 首先第一，我建议这个初学者，都去管理场。 就是鱼塘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就是俗话说的鱼塘。然后我们，钓鱼圈里的带引号的黑话，这叫黑坑钓场。 为什么叫黑坑钓场？ 对，它是这个我们花比如说300块钱钓一天，然后老板呢会跟你说，这个你钓上来这鱼，我3块钱一斤收回去。你要钓100斤，你是不是就回本了？ 我还能钓上100斤，我都钓几条不错了，我感觉啊。 当然了，有很多高手都是能钓回本啊，所以他们觉得就是黑了老板了。 对，这是对高手来说。 对， 啊， 然后他们会去那个想尽办法去把这个事儿做回本。然后我建议优先选择这种那个能就是管理场去钓鱼。首先第一，它环境有保证。它的河岸很平整，然后水里的鱼也有保证，老板都放够了鱼了，这些鱼你都只要你那个你有一定技术都能钓到，甭管你能不能钓回本，至少你能玩得开心。 对， 然后尽量少去这种自然水域。自然水域我相对推荐一点的就是温榆河。温榆河因为它河岸比较平整，然后管理也现在相对比较那个严格，然后呢它的那个能钓鱼的河段的画的也比较清楚。然后温榆河的这个流速也不快。你能钓点东西，然后也你就即便说那种失足落水或者东西掉到水里的情况，你也不至于发生任何太大的危险。然后但是我们也建议自然水域垂钓的时候不要进到水里边去。对，水火无情，永远记住。 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是不是就进入到水里面去了？那个支在水上那个台子， 它可以在岸上放下去。 对，然后你一步就可以跨到这上面去， 哦、 就是那个，因为它要放在一个相对比较浅的地儿， 嗯， 相对还好。就是你最多也就是到你大腿膝盖上面大腿下边就这个位置去用。 嗯嗯，那在温榆河能钓着哪些鱼呢？ 鲫鱼、鲤鱼、黑鱼、草鱼我都钓到过。 哦，还是挺全的。 对，很全。 嗯， 然后路亚我推荐几个场地，就是比如说像长辛庄是一个相对比较在高德地图上你能搜到长辛庄钓场，这是一个北京相对比较全的一个钓场，它手杆钓的坑，还有那种论斤腰，我刚才说钓罗非鱼的地方，然后包括淡水路亚的场地都有，然后收费也不贵，我会玩的比较开心。 嗯， 然后那个子溪路亚钓场，然后朝阳农场八号院，朝阳农场八号院就在朝阳区啊， 嗯， 不远， 很近， 然后很近， 啊、 然后朝阳农场八号院也是一个不错的路亚钓场，而且它里边还有钓虾的场地， 钓 过 虾 吗？ 没钓过，啊、 钓过那个螺，吃过螺氏虾吧？ 什么叫螺氏虾？ 就是两个大长钳子，然后青色壳的一种虾，沼泽虾。 听起来有点像小龙虾呢。 它比小龙虾的肉质和口感更好，而且它的肉更多。 哦， 对，然后罗氏虾，这是可以用钓竿钓的，经常那个在我台湾省那个和还有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有这种钓法，就是他们就会把这种罗氏虾放在池子里，然后用那个虾饵去钓这种虾，然后钓完了之后现场烹煮，非常棒。然后还有就是怀柔有几个钓场，然后基本上都是钓红鳟的， 嗯， 但是这个就相对比较对技术要求就会相对高一些。密云有一个船钓鲈鱼的场地，然后就相对更专业了，它需要开船。 啊，还能开船？ 对，开船钓鲈鱼， 听起来好像很棒。 对，在一个小水库里，有机会你跟我一起去一次。 行。 然后，天津基本上，因为这几年就是今年赶上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吧，基本上都出京很少。但是基本上，以前每年都会去天津钓海鲈、钓鲅鱼。 嗯， 对。然后海鲈和鲅鱼经常会在，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季节，秋天，秋末冬初会回游到渤海湾的近海的区域里边捕食小鱼。 嗯， 在这会儿钓那个鲅鱼和海鲈都会比较肥，然后在那个黄骅附近，然后有会有点，你可以上论坛上去查查，因为我这两年都没有去了，我不知道具体的点还能不能钓到。 嗯， 然后。天津有大量的防波堤，防波堤的那种防波石下边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黑鱼，黑头鱼， 黑头鱼， 对，味道很好，这个鱼回来红烧着吃很棒，对，因为我之前在北京还买过这个鱼，因为天津钓的会相对比较小啊，但是它密度很高，然后用根钓，小竿细线，然后用一个。小的牵头钩带着这个卷尾鱼下去，然后在水底跳，它就会吃，很有意思，特别好玩。然后如果你再带上一个小的灶具，然后在防波堤后面煮个方便面，然后一吃， 就是这边吊着，那边烹饪着， 对，就会很有意思，很有野趣。然后烙亭，河北的烙亭，然后也是可以钓到。这个海鲈鱼、鲅鱼，尤其这个季节，海鲈鱼、鲅鱼，还有黑头黄鱼、牙平，这些都可以钓到。 给我说饿了呢。确实，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像我这种水平呢，就是去那种按斤腰的可能会比较适合，就是好上杆。 是这样，就是如果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如果想找一个地方。就在紧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假期，想去玩一玩的话，可以这样选择。就尤其可以找一些北京周边的这种带农家院，然后也本身带着钓场，然后 它钓上来之后可以烹煮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我说的怀柔渤海镇这个沿河的这个区域里边有大量的这种钓场，是可以钓红鳟。 您说这地方我好像去过，好几年之前。 对，就是红鳟那个红鳟那条沟， 嗯， 他现在把那个就是这个河道里边都就是以前那个你去的时候钓那红鳟不都在池子里吗？ 啊，对啊， 现在把那池子就都放水里了。 哦， 对，然后您就上里边钓，钓完了之后上来给您烤，就这样玩。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烤着吃，还有蒸着吃， 嗯， 就各种吃法，就是刚钓上来的， 就是北京地区养殖的红鳟，我。首先第一步推荐的就是生食，淡水鱼里边鸡尖都会有寄生虫，甭管多与少，尽量不要生食，除非是那个经过特殊加工，然后它切的会很细，才会能把这个寄生虫完全避免，然后也不能说完全吧，就是能尽量的避免，然后尤其在北京吃的这种红鳟鱼，尽量不要生食，尽量让它烤着吃。烤着吃挺好吃的，我说实话， 吃的 这个红鳟鱼，尤其鱼皮带着皮烤，非常香。哎呀，我也饿了， 是吧？啊，对，今天这个聊钓鱼，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观点又反过来了。我认为您说的这种路亚呢，它很适合年轻人，好像不太适合老人了，是吗？ 哦，不，那个路亚它覆盖的年龄层段非常的广，我们见过最小的六七岁、七八岁，然后我见过最大的岁数玩路亚的七十多了， 七十多。 对， 但是您说这个得一直走着呀， 对，他可能 做动作， 对，他可能就中间歇会儿，他重装路亚就玩不了了。 嗯， 重装路亚对身体的机能的要求非常大，就比如说在海水里玩的路亚，钓金枪鱼就可以通过路亚钓， 哦， 那个要做远投，然后使得饵杆轮整体装备都非常重，而且他要求站在非常晃的船上，然后去搏这种大鱼，他对体能的要求就非常高，适合的年龄层段大概在25岁到50岁吧。 您说这金枪鱼，当时我们那个在国外在海上钓鱼的时候，他们也想钓金枪鱼了，他们之前也钓过，就是说在船上，然后抛出去几个杆，然后就船就一直 开 着 拖钓， 对， 拖钓会钓到马林，就是我说一下啊，就是有好多人管那个叫带一大鼻子尖的鱼叫金枪鱼，那不是啊，那叫剑鱼。如果它后背上没有背鳍，就是大帆式的背鳍，它叫剑鱼；如果有帆的，叫帆叫鳍鱼，叫帆鳍鱼。然后金枪鱼是没有大鼻子尖的，它嘴是尖的，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对，然后拖钓是可以钓到马林，钓到剑鱼，钓到鳍鱼，钓到金枪，然后鬼头刀就是鳍鳅，还有那个还有海狼，就这几种鱼都能钓到，都是大型的海里边高泳速的掠食性动物。 对，要不然不能一边开船一边钓着那些鱼，就说明他们那些鱼比船肯定是要快的。 对，我有一个朋友钓过最大的一条马林鱼，大概380磅。 哇， 哦！对，这是我身边的朋友就钓到过的。 这个确实很厉害。今天呢，跟庞立明聊了关于钓鱼的事儿，我觉得是算是解开了我心里面的很多的谜题。确实不仅限于退休的老同志们可以钓啊，年轻人也有，也可以感受到钓鱼当中的很多魅力。反正我呢是想动身去试一下的，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刚才庞立明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好玩的地儿。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庞立明。 哎，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